电视台，或者透过香港出行仪了解最新的交通消息。 澳门气象局仍然是发出三号风球，并会在晚上11点半改发8号东北风球，预料澳门风力将会增强。气象局又预料内港一带听日凌晨5点至朝早11点有八成机会出现1米至 1.5 米水浸，将黄色风暴潮警告提升为橙色。警方将会启动撤离计划，呼吁受影响市民撤离，相信涉及2800人和4000个商户。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今个月31日开始接受申请，申请资格和工资补贴计算方法不变，每名员工最高补贴额保持每月9000元。但如果受额助公司进行不合理的庞大裁员，当局会有罚则，而大型物业管理公司和两大超市都要回归部分补贴额。李俊杰报道。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将资助雇主在今年9月至11月期间支付雇员工资，申请资格和工资补贴计算方法不变，按指定月份的实际工资一半计算补贴，每名员工最高补贴额为每个月9000元，雇主仍然要承诺接受补贴期间不会裁员，补贴金额要全数用于雇员工资。第二期计划新增罚则，如果雇主裁员幅度庞大而没有证据雇主有意重新聘请员工，或者未能够提供合理解释，政府有权拒绝申请，甚至拿回全部或者部分已经发放的工资补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解释会增加条款处理有关的情况。另外，两个受疫情影响明显较少的行业接受第二期资助都需要作出回归，大型物业管理公司要承诺向业主或者立案法团回归至少八成补贴金额。至于两大连锁超市百佳和惠康，分别在第一期计划拿到过亿资助，他们必须承诺为顾客和非政府机构提供现金券或者是折扣优惠。政府稍后会同两大超市商讨如何履行相关的承诺。罗志光说，想俾商界發揮創意，點樣作出回饋？但要證明係額外優惠同平時唔同。 當然，如果佢已經係做開佢嘅嘢，佢一定要話俾我聽。咁你額外做咗啲乜嘢咧？咁啊，咁呢個就係我哋要滿足我哋自己啦。佢哋今次喺能夠達到呢一個額外嘅條款嘅時候，佢點樣係真係額外咧去做呢啲嘢嘅？咁當然，如果佢承諾咗做呢啲嘢，佢唔承諾，即係佢不能夠去履行呢啲有關嘅承諾，咁當然呢個又係一啲即係懲罰嘅問題啦。呢個就係我日後可以去處理嘅。 被問到點解唔索性唔俾佢哋申請，羅志光就解釋，較公平嘅方法係逐間企業去睇營運情況去批出金額，但要處理十幾萬個僱主情況，到出年都未必可以批出金額。另外，部分上次唔受惠嘅長者僱員亦都列入計劃之內。只要強積金記錄證明書顯示僱主聘用65歲或以上的員工，即使沒有工資金額或者自願供款額，每名65歲或以上的僱員每個月都可以獲得5000元的補貼。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政府宣布第二期保就業計劃詳情，有市民認為政府不應該補助兩間大型超市，亦有市民認為超市提供減價折扣影響不大。百佳回覆查詢時表示，因應疫情、市場等因素，不少入口產品來貨價和運費大幅上升，會盡量承擔上漲成本，維持穩定合理零售價。有聘請退休員工的公司表示，大部分退休員工並沒有強積金戶口，未能受惠於計劃，認為政府仍然應該向他們提供補貼。連以婷報導。 百佳和惠康两大超级市场在第一期保就业计划的资助金额超过1亿，政府点名要求他们在第二期计划提供减价折扣。有市民认为政府不应该补助这两间超市。 疫情这里他是赚很多钱，那人买购物，很多人都购很多物在家囤积，所以不应该补助他，政府应该补助那些基层的人，因为他减他有限的，好过不减的。 亦都有市民说，即使两大超市减价对他影响都不大。 其实我们不会觉得他有什么着数，对我们没什么影响，相对来说只不过政府一个政策来的。我们买东西是按我们的需求去买的，他减一些我不需要的东西，更加减了都没用。 百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因应疫情、市场情况和其他国家内部需求，不少入口产品来货价和运费大幅上升，会尽量承担上涨成本，维持稳定合理的产品零售价。 第二期計劃放寬容許給有強積金戶口的65歲或以上僱員每個月可獲5000元津貼。經營洗衣公司聘請幾十名退休員工的李林說，大部分員工沒有強積金戶口，不能夠受惠於計劃。 65歲多數那些我們的僱員很多都一到了他就拿了錢，那個戶口沒有了，那你怎麼拿呢？我們還有幾十人在做緊，佢政府應該就要咁樣，仲喺度做嘅證明仲喺度做，有糧出緊嘅，你應該補俾佢。好少啊，我哋65歲全部冇一個攞到啊。 至於大型物業管理公司，需要向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回饋至少80%補貼金額。香港物業管理協會會長陳志求表示歡迎，他說部分管理公司早前已經自動回饋業主，例如寬免管理費等。香港电台记者连绮婷报道。 本港新增3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宗未找到源头。葵涌货运码头群组再多1人确诊，累计一共有65人确诊。另外1名码头保安员亦都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认为，市民出现抗疫疲劳，呼吁市民要继续忍耐。黄贝文报道。 本港新增3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35宗本地个案同埋1宗输入个案，有6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29宗同其他个案相关，包括27宗涉及家庭群组。葵涌货柜码头再多1个理货员确诊，佢喺黄记港务操作有限公司工作。另外亦都有1个码头嘅保安员初步确诊，佢喺2号码头出入闸口嘅更艇工作，曾经使用5号码头嘅休息室，但并非早前有大量确诊者到过嘅宏记休息室。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佢有机会从码头或者社区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会喺成个码头派发大约8000个样本瓶，截至寻晚已经收翻同化验大约2600个样本。估计部分员工未能够迁就时间，先至延误交翻样本瓶。另外，张竹君话：市民都出现抗疫疲劳，街上嘅人多咗，会减慢疫情嘅缓和速度，呼吁市民要继续忍耐。 总之，如果个社区仲系有啲隐形嘅传播链，又有人可能系冇病征咧，都会感染嘅话咧，咁一啲聚会咧就自然有机会系会传播嘅。咁就要睇下大家即系喺呢个情况下点样可以即系新常态啦。即系一旦未有疫苗。仲要保護一啲高危嘅人士啊，或者係減少嗰、那個死亡率嘅話咧，咁可能大家都係要忍耐咯。 另外，仁濟醫院外科病房一個男病人初步確診，6個住喺同一病格嘅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其中4個人仍然留喺醫院接受隔離檢疫，有2個已經出院，會轉交衛生防護中心跟進，亦都有7個醫護人員需要接受醫學監察。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本港新增2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离世，累计至今有71名确诊者死亡。1名95岁男病人本身是深水埗顺宁道京福护老院的院友，有长期病患。今个月3号因为发烧同咳嗽入住明爱医院接受治疗，3日后转送玛加烈医院，之后情况恶化，延至今早离世。另外1名属于伊利莎白医院 A6 内科病房感染群组的64岁女病人，在6月19日。因为自身疾病入院，直至上个月13号发烧，3日后确诊，之后情况恶化，延至今日下昼离世。医管局话，目前有751人正接受隔离治疗，当中31人危殆，38人严重，另外再多78人康复出院。至今累计有3677名确诊病人出院。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為，現時確診的個案持續，如果放寬限聚措施，會令病毒再重新開始傳播，是自找麻煩。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表示，堂食屬高危感染渠道，形容當局應該加強防火和滅火措施，先放寬限聚安排。陳妙玲報導。 政府決定再延長禁晚市堂食和二人限聚令等的措施多1星期。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接受商台節目訪問，認為現時放寬措施是自找麻煩，政府應該再延長限聚措施。被問到應該幾時可以放寬晚市堂食，他認為要等到個案回落到單位數，和要有措施應對，因為病毒可能透過空氣傳播。 最近呢1個月咧，已經差唔多可以好肯定， 它是可以某個程度的空氣傳染，一定要對所有在食肆的高危控制點全部做好了先。食肆要考慮的就是要增加個空氣的流量的速度，去將個空氣呢過濾或者消毒，在食肆裡面除了口罩時間盡量短。 袁光說今次的第三波是一個好教訓，當局要做好邊境防疫控制，以及擴大派樣本瓶的範圍至各區的80間政府門診，以便為冬季疫情再爆發做準備。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亦都說，現時個案追蹤滯後，如果放寬措施，擔心疫情會再反彈。 如果我們在這個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不單止說鼓勵那些人多些出去，令到我們更加難追蹤接觸者，其實亦都可能會引發另一次的反彈，要堵塞這些這樣的漏洞，加強那個社區那個防火和滅火，我哋先至可以係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梁子超話：本港嘅社區防疫措施做得唔差，但防疫漏洞多，病毒可以透過港口輸入，再透過唔同嘅高危渠道傳入社區。如果唔堵塞漏洞，病毒會持續輸入社區，出現第二、第三代嘅傳播。香港電台記者陳妙玲報導。 政府宣布晋阳村第四和第五座，即是晋时楼和晋湖楼交还给房委会，之后将于今个月底开始陆续入伙。至于第一至第三座将继续保留作检疫中心。政府指出，按照现时估计，今年年底当竹篙湾检疫中心第三期的2000个检疫单位投入运作后，应该可以停止使用晋阳村第一至第三座作检疫中心，然后清空和彻底消毒有关单位，并交还给房委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对有讲法认为特区政府将港区国安法武器化感到惊讶，强调国安法是用作警恶惩奸。他又说，对公务员的要求非常高，当局需观察各方面表现是否符合要求。李俊杰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留意到有人提及要慎防港区国安法武器化，他认为讲法是难以理解，亦都感到惊讶，又表示國安法保障國家和香港安全，某程度是一個法治武器，懲罰犯罪的人。 這個國安法是用來即是警惡懲奸的，因為它又既有即是防範，又有制止，又有懲治的功能，所以即是將國安法和武器化放在一起，我就真的難以理解。反之呢，過去一年我們見到什麼被武器化？金融體系被武器化用來做制裁，社交媒體被武器化愛來起底，這個正正就是要透過這條相當有正氣的國家安全法來對處理和保障香港市民的安全。 林鄭月娥被問到警方搜查一傳媒總部是否代表港區國安法大於新聞自由，她說國家安全是任何地方的頭等大事，重申國際人權公約保障的自由和權利並非無限制。對於政府有指引，公務員試用期間若果參與公眾活動而被捕或者被起訴，就需要即時解僱，是否屬實和有什麼理據？林鄭月娥說，對於公務員要求不單止工作表現，亦都包括專業知識和行為操守，針對試用期的公務員，當局需要觀察表現是否符合僱主要求。 所以如果他的行為包括他的言行，包括甚至他在自己的網頁上是講什麼言論，都會對我們對他的看法是有負面的影響，那我們作為僱主是大條道理是不再聘用這位的正在試用的人士。 對於如何處理未來一年和立法會的工作，林鄭月娥說非常重視行政立法關係，行政和立法機關應該互相配合，對於有民主派議員提出會杯葛，林鄭月娥就說議員是否返回立法會並非能夠由她回答。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美國總統大選將於11月3日舉行，民主黨一連4日舉行全國黨代表大會，前總統奧巴馬的夫人米歇爾率先登場，猛烈批評總統特朗普的施政，形容對方是錯誤的總統，呼籲民眾投票給民主黨的拜登，結束特朗普上任以來造成的混亂。特朗普證實下星期會在白宮接受共和黨的總統提名，又形容拜登是一位很悶的人，如果拜登勝選，傳媒將失去聽眾和觀眾。許敬軒報導。 一连四日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大部分的议程改为在网上以视像方式进行。打头阵发言的是前第一夫人米歇尔。米歇尔在讲话当中猛烈抨击总统特朗普的工作，认为特朗普有足够时间证明他升任总统，但他长期低估疫情的影响，经济陷于混乱，国内出现种族不公。当美国人渴望政府领导、安慰和国家稳定，得到的反而是混乱、分裂和缺乏同理心，直言特朗普是错误的总统。对于特朗普认为邮递投票会造成选举欺诈，米歇尔反指说那些无法赢得公正选举的人试图透过讲大话去阻止民众投票。米歇尔赞扬民主党参选人拜登是君子，担任副总统嗰阵表现出色，知道点样振兴经济、击退疫情同带领国家，会听意见、讲真话、相信科学，呼吁民众全力支持拜登。曾经同拜登喺初选较量嘅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亦都认为拜登可以结束特朗普导致嘅仇恨同分裂，以及对移民嘅妖魔化。共和党的俄亥俄州前州长卡西奇倒戈支持拜登，说没有一个人或者政党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大家都知道情况可以比现在更好。人权问题亦都成为焦点，怀疑被警员暴力执法致死的黑人弗洛伊德，他的弟弟强调有责任继续争取公义。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以及前国务卿希拉里未来两日会支持，由拜登挑选的副手贺锦丽星期三亦都会接受副总统提名，大会在最后一日会正式推举拜登为总统候选人。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美国进一步收紧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取得商用晶片供应的途径，并将华为多间关联企业列入黑名单，中方坚决反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拿不出真凭实据的情况之下，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华为等中国企业采取各项限制，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形容美方的打压越歇斯底里，就越证明这些企业的成功，以及美方的虚假和霸道。中国和澳洲的关系进一步升温，中国商务部宣布对产自澳洲的葡萄酒展开反倾销调查，为期一年。澳洲贸易部长西蒙说，对中方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和困惑，指澳洲的葡萄酒业是凭自身努力而成为全世界顶级的中国产品，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质量好，在并没有在中国以低于市价出售，出口時沒有享受到中澳洲政府的補貼，但澳方會積極參與調查並強烈申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否認調查是出於政治動機，呼籲外界不要有不必要聯想，強調中方將公正調查。全球目前逼近2190萬人確診新型肺炎，超過77萬人死亡。日本東京都和南韓全國單日都新增超過200宗個案，澳洲單日增幅回落，創一個月以來新低。鄭浩景報導。 南韓過去一日新增246人確診新型肺炎，連續五日錄得三位數的增幅，其中有一半來自愛第一教會群組，佔123宗，令到群組至今確診個案增加至457宗。愛第一教會在今個月的兩個週末分別在首爾舉行過集會，防疫部門掌握教會4000多名信眾的名單，但是仍然有800多人未能夠聯絡以進行檢測。首爾市政府呼籲各個教會安排網上直播崇拜。南韩保健福祉部亦都考虑在首都圈直接宣布启动保持社交距离的二级响应状态，以便强制执行防疫措施。在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207宗确诊，是相隔一日之后再次超过200宗。全国再多15人死亡，是五月底解除紧急状态以来的单日新高。东京都政府已经提升大流行警戒级别至到最高，要求卡拉 OK 和饮酒场所最迟在晚上10点之前关闭，直至月底。又呼吁民众采取严格预防措施，避免聚餐以及前往东京以外地方的行程。澳洲维多利亚州新增222人确诊，是一个月以来单日最低，州内疫情在进一步收紧封城措施之后出现回落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葛西健出席一场网上会议的时候表示，全球的新型肺炎疫情感染趋势正在转变，20岁、30岁甚至40岁的新感染人数近期不断增加，反映出疫情在亚太地区进入新阶段，而且很多亦都是没有任何病征，威胁长者和长期病患人士的健康，但是形容亚太地区疫情仍然是相对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白俄罗斯的反政府示威持续，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与法国总理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电话。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强调任何干预白俄罗斯局势和向当地领导人施压都是不可接受。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前向普京指出，白俄罗斯政府必须避免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暴力，并展开与反对派以及社会的全国对话。米歇尔在 Twitter 贴文表示，只有和平和真正包容对话才可以化解当前危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愿意在通过修宪公投后重新举行总统选举。他又向有份协助应对示威者的执法人员颁发奖牌。他向工人发表演说的时候被工人喝倒彩，要求他下台。重复新闻提要：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晚上10:40或之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今个月31日开始接受申请，两大超市都要回馈部分补贴额。本港新增3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宗未找到源头。环境保护署公布，一般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二，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而向广东西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海高斯会在明早初时在香港西南150公里内掠过。随着海高斯靠近和增强，本港风力有机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晚上10:40或之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市民明早出门时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潮影响，听朝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78、68和4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6、83和59公里。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稍后风势缓和，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欢迎收听这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七月份新屋动工按月是增长22.6%，连续3个月上升，增速是比起6月份的17.5%加快。上个月建筑批积按月是增长18.8%，增速亦都是高过6月份的3.5%。而以年率计，新屋动工同埋建筑批积都是接近150万间，高过市场预期。沃尔玛上季的业绩是好过预期，受到网上销售急升97%，创历来最大升幅所带动。上季的盈利接近65亿美元，按年是升了近80%，每股经调整盈利1.56美元，高过市场预期。而上季的收入超过1377亿美元，按年升了近6%，同样是高过预期。至于美国同店销售就增长9.3%，好过预期的不足6%。 美国的加德堡就公布上季盈利按年是升了近两成半，去到43亿3千万美元，每股盈利4.02美元，好过市场预期。期内的净销售额升了超过两成三，去到接近381亿美元，创新高，好过市场预期。上季的同店销售就升两成半，而近七年几的同店销售升幅都不超过一成。美股方面，初段的表现是先升后跌，道琼斯指数现在是报27,687点，跌1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3372点，跌9点。港股方面就反复偏软，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367点，全日升了10点，升幅不够0.1%，主板成交额是微跌，去到1268亿。中资电信股做好，中联通急升1.1%收市，创近半年新高，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电信业绩之后升近4%，中移动就升超过2%，重磅股腾讯升超过1%，汇控就跌1%。美团点评曾经高见236.6创新高，收市是报235元，升近8%。手机设备股受压，瑞星科技跌超过2%。信宇就跌超过9%，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中电信上半年的盈利微升0.35%，不派中期息。对于美国计划禁止中电信等中资企业在当地提供电信服务，集团说美国业务现时正常运作，密切关注事件发展。李以琴报道。 中电信上半年的盈利139.5亿元人民币，按年微升0.3%，期内净营收入1938亿元，按年升1.7%。上半年的 5G 每月每户平均收入，亦即是 ARPU 是80.6，移动用户的 ARPU 是44.4，按年跌超过半成。管理层预计跌幅将会收窄。美国计划禁止中电信等4间的中资企业提供往返美国的电信服务。中电信董事长柯瑞文说，集团在美国营运超过10年，不过相关的收入和资产规模不大，目前美国的业务正常，会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这个目前呢，公司在美国啊，在我们美洲公司的经营呢，总体还是正常的。美洲公司的收入规模和资产规模都不是很大，根据密切处理事态的发展，也会做好各方面的一些预案。最主要的呢，是要保障我们投资者的利益和保证客户的一些服务的连续性。 对于华为的晶片可能面临断供的危机，柯瑞文说非常关注情况，而华为是集团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占今年设备供应量超过一半。不过强调集团采取多渠道的供应商政策，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信宇光学表示，难以估计疫情发展和消费升级的情况，但期望手机镜头的毛利率能够保持稳定，车载镜头就恢复正常，目标全年的手机镜头出货量按年增长12%。罗伟浩报道。 信宇光学总裁孙央话，上半年手机镜头出货量面对挑战，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产能利用率，手机规格升级亦都唔及预期。孙央承认难以预计下半年嘅形势，但系期望手机镜头产品毛利率能够保持稳定，车载镜头就恢复正常。 如果疫情能够稳定住，那么我们希望手机镜头的毛利率能够于上半年保持稳定，车载镜头的这个毛利率呢，随着欧美车厂不断的复工，毛利率我们希望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但是确实下半年疫情的情况，消费者对高端消费需求情况会怎么样都很难预计，就是说希望上下半年能够维持住。 集团上半年手机镜头出货量按年增长17%，目标全年出货量增长12%。上半年手机摄像模组出货量就增长25%，但是全年目标出货量只是增长12%。有投资者关注美国全面制裁华为会不会影响相关业务的出货指引，孙央强调手机镜头出货指引和上半年较为接近，主要是预期大客户三星的恢复程度较好，但是摄像模组就缺少类似客户，目前正是在越南和印度建立制造基地服务大型客户，令到两项业务都可以均衡发展。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金山软件上半年业绩扭亏为盈，盈利91亿6千万元人民币，唔派中期息。去年同期就亏损14亿8千万。集团话分拆金山云独立上市，带嚟近91亿嘅净收益，并喺上半年确认。至于金蝶国际上半年嘅业绩就由盈转亏，亏损2亿2千万元人民币，唔派中期息。去年同期嘅盈利大约1亿1千万。金蝶话上半年嘅业绩受到业务模式调整所影响，而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对中小微企业市场业务亦都有不利嘅影响。时代中国预期下半年嘅销售表现比上半年好，有信心完成全年嘅销售目标，而今年亦都会完成10个旧城改造项目转化。李津升报道。 内地楼市逐步走出疫情阴霾，时代中国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岑超雄话：虽然二至三月睇楼活动停摆，但上半年销售达325亿几人民币，整体有增长，相信下半年表现更好，有信心完成全年823亿嘅销售目标，亦都冇打算修改目标。岑超雄又提到，下半年攞地会优先考虑旧城改造项目，亦都会寻找公开招拍挂机会。预计今年完成十个旧改项目转化，涉及大约700亿货值。虽然疫情令集团去到七月只系完成四个项目转化，但喺中央政策支持下，有信心下半年可以追翻进度。 四个修改的项目，原来预定的时间呢，应该在四五月份，因为后来疫情的影响呢，它推后了一些了。那我们下半年呢，我们还是优先修改转化出来的项目。随着现在政策的进一步放开，珠三角里面来，地方政府对整个城市更新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支持，我相信我们在城市更新的业务项目去落地，整个进展应该可以更快一些。 管理层话，今年集团踏入阶段性还款高峰期，一年内到期的债务大约240亿，但手头现金大约350亿，不存在融资压力。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睇翻外围股市嘅表现，道琼斯指数而家系报27,709点，跌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3,375点，跌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367点，升咗20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1,268亿8千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而家报25,233点，跌108点，成交张数7,897张。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12蚊，升7.5；美团点评235蚊，升16.8；阿里巴巴252蚊，升9.2；小米集团17.24，升1.04；京东集团265.6，升23蚊。信宇光学科技134.2，跌14蚊；中芯国际26.6，跌5.5；中国平安85.3，跌1.5；盈富基金26.02，升2仙；比亚迪电子28.7，跌3.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8，瑞士法郎0.904，加元1.319，人民币6.92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港金系报18,5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9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买入价1,988.36美元，卖出价1,989.06美元。港汇指数报105.5，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日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啊！咁啊，你听紧系广东广西星期二晚嘅节目。咁啊，不过未宣布或者未开节目之前咧，同大家有啲嘢讲一讲咧。咁睇睇咧，呢个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去到凌晨1点钟。而家咧係26度，相對濕度93%。你聽緊係我哋呢一個中文台聯播節目啦，包括係一台啦、二台啦、五台同埋普通話台都聯播緊嘅香港電台廣東廣西。咁呢個係一台嘅節目，咁啊歡迎呢個其餘三個台嘅聽眾先啦。喺直播室裏面咧就有胡世傑嘅，咁啊稍後咧我哋揾我哋今晚嘅團隊出嚟。不過咧即係有啲嘅运输署嘅消息要同大家宣布咗先，港铁有关于铁路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系维持正常，直至到服务时间完结嘅。而新巴同埋城巴咧，所有日间路线会正常营运去到尾班车。至于九巴、龙运巴士日间路线服务咧，会维持至到尾班车。通宵路线会暂停啊！呢、這个就系讲紧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嘅。至於咧，另外仲有一啲關於係渡輪嘅服務啊，以下渡輪服務將會或者已經暫停呢個服務噶啦。咁啊，尾班船時間咧，聽住咯，中環至到長洲係晚上11:30，長洲至中環都係11:30，中環至梅窩。梅窝至中环亦都系晚上嘅11:30，中环至榕树湾亦都系晚上11:30嘅，而榕树湾对开翻去中环亦都系啊。另外仲有就系中环至平洲，平洲至中环都系晚上嘅11:30。好啦，咁啊睇睇个时间先啦，而家嚟到咧就系晚上嘅10:40嘅啦。咁我想睇睇咧，同大家講埋呢個消息就，即係話總之，正話講緊嘅幾個船嘅尾班船咧，都係去到晚上嘅11:30嘅。好啦，咁啊，同大家講一講先。天文台咧，而家係宣布咗咧，我哋咧係已經係進入咗呢一個係咪？好，咁啊，同大家讲讲先。啱啱咧，天文台咧就已经宣布咧系挂咗呢个八号嘅烈风信号噶啦。咁啊，同大家重复多次先啊。八号东北烈风或者暴风信号咧，已经喺晚上嘅10:40发出。重复多次啦，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已经在晚上的10:40，即刚刚在1分钟之前发出了，就大家留意着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呢就会逢搭15分、30分、45分，同埋这个搭正之前呢都会有一节详尽的风暴消息的。咁啊，正话讲紧咧就系呢一个系关于渡轮嘅情况啦，仲有一个咧就系平洲至喜宁洲咧嘅尾班船咧，就系响深夜嘅12点会开出。另外咧就系运输署咧宣布，由于强风嘅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咧已经实施咗特别嘅交通安排，包括系呢一个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车速限制咧，由每小时100公里下降到每小时50公里，而港珠澳大桥嘅主桥慢线车速由每小时8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咁总之一句讲晒啦，都系要小心行车嘅。好啦，时间咧嚟到呢、這个10:08，咁啊今晚讲紧咧就系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其实个题目咧就系学生品德嘅表现同埋呢个培育嘅，咁啊揾咗我哋今晚嘅几个团队嘅成员出嚟先，包括有岑日飞嘅飞哥，飞哥你好， 你好， 仲有咧就系何冠环嘅，何冠环， 你好。 另外仲有张文炳嘅，咁啊，冇错啦。咁虽然时间唔系好多，因为搭九我哋都应该会听一听风暴消息，但系麻烦啦，飞哥同我哋起起个题先。 系，咁啊，依、這个学生嘅品德表现同埋个培育啦，因为我哋古人有句说话咧，就一直讲到而家，叫做人无品就不成人，人无德就不成器。所以我哋讲一个人咧，最重要你有冇品。鬧一個人無品咧，就其實是一個好惡毒嘅一個形容嚟嘅。咁啊，依個題目咧就阿教育關注組嘅張文炳定嘅。咁啊，或者叫阿張文炳打個裝先啊嘛，張文炳。 張文炳，係、哎、麻煩一分鐘嘅時間，你打個裝先。 好嗱，其實咧係帶出呢個題目咧，就係因為早嗰輪咧，香港教育大學嘅校董會主席阿馬時亨咧。佢就話：即係哇，今時今日啲大學生咧，似乎嗰啲嘅嗰個品格嘅表現咧，即係麻麻喎咁樣。咁就所以咧，佢就覺得咧係應該呢方面咧係即係加點勁落去。咁佢就認為咧，就係、是、呢個教育局咧係應該好落實咁樣咧，係去諗呢個方法喺學校裏邊咧推行呢個嘅品德教育，希望咧係將呢、這個佢喺佢眼中不斷下降嗰個學生嘅品德水平咧，係能夠有所呢個挽救咁樣嘅。咁所以我哋今晚咧就少少集思廣益啦，睇下有啲咩嘢我哋可以提出下啦嚇。 其實咧，講品德教育咧，淨係針對大學生咧，其實已經可能已經係太遲啦。品德教育嘅培育啊，張文炳，其實應該從幼稚園已經開始嘅喎。 系啊， 系啊，然失咗个机会咧，一路咁上去咧，去到大学嘅时候咧、嗯，其实佢好多嘢都已经定格咗，定咗型咯。 嗯，系，咁啊，冇错啊，飞哥同埋阿张文炳，我哋倾到呢度先。首先咧，我哋会听一节最新嘅风暴消息嘅。 晚上10: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10:4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请在烈风吹袭前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市民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应该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的时候可以躲避。如情况许可，市民应该尽早回家，避免逗留在街上。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之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再一次歡迎我們四個中文台的聽眾，包括一台、二台、五台和普通話台的香港電台聽眾朋友，提多大家一次，由現在至到明早的清晨我們都會是四台聯播的，現在這個節目就是一台的廣東廣西。提多大家一次，星期二晚我們談談這個學生的品德表現和培育的，就有這個岑日飛、何冠環、張文炳和我自己胡世杰嘅，另外有一个关于运输署嘅消息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啊。由于八号东北烈风或者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天雨路滑，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同埋乘客咧，就要留意当局可能会实施嘅特别交通措施，咁啊，提早计划行程。預留充裕的時間出門，當然要小心駕駛和保持忍讓，特別留意是一些交通繁忙或者視線受阻的路口。總之在天雨路滑或者是打風的時間，大家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找回我們的團隊出來先，飛哥交回麥克風 給你。好啊，或者何教授講幾句， 關於嗰個品德教品德教育。因為何教授我想講講咧，因為何教授啊留學美國啊嘛，咁我發覺到咧，我哋今次一 post 個題目出嚟咧，就好多聽眾就即刻反應，媽係咪又講嗰啲咩儒家啲孔孟思想啊，教嗰啲咁樣以前中國人好重視品德，但阿何教授其實品德教育咧唔係淨係中國嘅儒家成日講過，西方都有一種叫做 character education 喎，你喺留學美國你都知道係咪？西方人都有佢哋嘅品德教育㗎，係咪何教授？ 其實西方人咧，包括咗咧，我哋中東，譬如以色列人、猶太人咧，咁你當佢係西方啊，定係中東咧？猶太人咧，大家如果係信徒基督徒或者係天主教徒，少量就係猶太教徒。上帝十戒，佢哋好重視家庭，講孝順父母。咁意大利人咧，如果你睇啲戲咧，講到教父咧，佢哋好重視個家庭倫理。即係西方其實都好多個民族咧，佢哋好從小就好重視，好似同我中國人一樣咧，好重視個家庭嘅。啊，佢哋咧會往往咧，如果講個朋友咧，係講個義嘅嗰個 virtual 嘅 justice 嘅。即係就算咧，你喺美國一個咁公理嘅社會，美國留學成七年啦，其實美國人嘅佢喺教會，佢哋係都係教導呢啲咁嘅，因為從基督教以嚟嗰種嘅係教義啦。佢一樣好重視嗰種嘅 moral education， 咁佢西方咧有一個字叫 value 啊，咁我譯做價值啦。其實咧 value 咧，其實即係等於我哋中國講個道德。咁西方人士咧好重視一樣嘢，誠實。佢自細父母美國人好重視誠實。如果你講大話咧，俾尼克遜俾話佢講大話，佢馬上要落台。我哋喺美國咧，我哋嘅生活咧就係美國有良好品德，佢一定排隊嘅。仲有咧，佢唔會呃嘅，就係譬如話咧，我哋去大學裏邊咧，去影印啲嘢，我哋去影印鋪，佢絕對相信你。你話影幾多張就幾多張。我曾經咧有一個小朋友，印尼嚟嘅一個華僑子弟啦，咁講到東南亞啲文化咧，佢曾經話：佢話何先生，點解你唔講少啲咧？我話點得啊？我哋美喺美國係好強調呢個誠實嘅，我哋唔呃人嘅。喺美國嘅最嚴重嘅鬧你就係話 you are liar。你講大話，咁啊當然啦，後來好多變化嘅，咁當然我哋見證到好多有啲美國人咧，唔係個都好人嘅，有啲係認為俾人鬧嘅，咁好多政治人物咧，佢哋講大話講到好出色嘅。其實係東方文化同西方文化，佢哋有共通嘅地方。咁唔一定講儒家嘅，中國除儒家之外，仲有道家嘅，佢一樣講另一種嘅。我哋講到道德，道德係乜嘢呢？道德咪老子個道德經啦。如果仁義係乜嘢？仁義就儒家，其實除咗儒家仲有道家，即係只不過我哋係撈亂咗嘅啫。嗱，我哋引翻一本咧係宋朝編嘅啟蒙書《三字經》，其中有兩句大家熟悉嘅：養不教就父之過，教不嚴就師之惰。哇！我哋好大壓力嘅，我哋做爸爸，我哋做老師，咁父啊包括母嘅，咁大家。一定記得孟母三遷，因為孟子自細死爸爸，阿媽湊大佢嘅，自細培養佢好好嘅道德。佢懶惰，佢阿媽咧唔讀書，佢剪爛佢織布機，或者咧揾佢最好嘅地方嚟讀書。咁好多好有名的故事，譬如孔融讓梨呢啲，咁孔融都係 《三字經》裏面有嘅， 有㗎。係呢啲完全係你話係儒家咩？今日我哋好重視家庭，我哋重視。即係家庭嗰種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嗰種，呢啲係中國人到今日為止都好重視嘅倫理，而係西方佢哋係猶太人咧，基督教都好重視呢啲嘢噶。所以其實兩者係會共通嘅。我好尊敬嗰個嘅名嘅學者簡仁文教授，佢嘗試佢一個好基督徒，佢話耶教同儒家咧。是他希望打通的，所以我在美國這麼多年，當然美國的東南西北都有，還有就是他有不同的價值觀的，他有很理想的部分，所以呢我們很又 尊敬美國人，但美國人也有醜陋一面，其實全世界的民族都是，他有理想的部分令你是肅然起敬，但他也有很現實很陰暗的地方。就問題，我哋睇呢個問題，即係對於你話中國好啊、美國好啦，睇邊部分啦，就不能一概而論嘅。咁啊，所以我哋會覺得咧，談論嗰個道德，其實咧就係喺通識教裏邊咧講到 value 個價值，不過價值呢個字佢翻譯嘅啫， 即係品格又好，品德又好，因為而家講到個 value 嘅係，其實咧就係而家當然個涵義好豐富啦。譬如話你對國家、對個社會，又或者嘅你即係有一種嘅係對人嗰種嘅態度，與人相處，甚至 value 以及係對動物，其實咧儒家或者中國各家家派咧係講到好多嘅。咁在於我哋認為咧，飛哥講得啱咧，從小咧父母同埋佢個老師，我哋責無旁貸。即係我哋首先咧要自己做一個好嘅榜樣。嗱，當然如果你做爸爸喺屋企裏邊咧行為唔好，有家暴，你個仔女記住你，模仿你，特別咧係粗言餵語。有啲人咧喺個工作關係咧，咁佢慣咗種語言，但係咧。如果你日講夜講嘅話咧，你個仔女受到係感染講埋一份嘅話咧，佢出去會吃虧嘅。人家咧評論你嘅仔女，特別啲學生嘅話咧，粗言穢語咧，人哋質疑嘅，就覺得係你好似冇乜教養。當你表現出嚟冇教養，你累咗你爸爸。因為中國人你最中意講咧，啲小朋友咧，如果個行為受到批評咧，佢第一句就話乜嘢咧？你冇家教，哇，咁咪好慘。鬧完冇家教之外，跟住話。你啲老師點教你噶？哇，好大件事喎！即係所以《三字經》話齋，養不教就父之過，教不嚴之之過啦。 嗱、我知道阿張文炳咧，就因為做呢個節目咧，佢已經同好多學校嘅校長啊、老師做過一啲聯繫嘅。咁阿張文炳呢啲校長，佢哋有咩意見提供俾你啊？ 嗱，我咁樣先，飛哥，因為頭先阿何冠環咧就講開個家庭教育、家長嗰、那個喺呢方面嗰個角色咧。今次喺嗰、那個即係諮詢一啲教育界人士啊，同啲家長嘅過程之中咧，我就得咗啲即係呢一啲嘅意見。咁譬如咧，係有校長咧就覺得咧，即係目前嚟講咧，家庭教育咧係有好多咧係唔盡善甚或失敗嘅地方嘅。咁其中一樣嘢就係頭先何冠環所講啦，即係父母冇做好嘅，即係冇做得好嘅榜樣。但我講一個例子咧，即係我親自咧係即係幾我諗係大概三年前到啦，我遇過一單咁嘅嘢嘅。咁就話事一個公共停車場嗰日係星期六、星期日嘅嗰啲繁忙時間，咁咧就於是乎咧，就有成十幾架車就排隊等入停車場。咁我係其中一架車。咁咧就有一架名牌嘅房車，入面咧似乎係父母加埋咧係兩個子女，嗰兩個子女係細嘅。咁佢咧就中間有一個空位，即係嗰度咧我哋留翻一個空位咧，係俾人哋咧係嗰啲貨車啊，剩啊嗰啲駛入去嗰個即係落貨嘅地方咧。咁啊，即係我哋大家要識做嘅。咁咧就佢即係佢作為一個咧係有經驗嘅司機咧。佢唔會唔知呢樣嘢，佢就喺我打尖。咁啊，喺嗰架車嘅後面嗰架車嗰個司機咧，佢又唔出聲喎。咁於是咧，我就走上前面，我走上前面就同嗰位即係嗰位即係名牌房車嗰位嘅司機，即係我相信嗰個係嗰個父親啦。我話我哋排緊隊，我點解你要打尖咧？咁佢初佢唔睬我。咁我跟住我再問，咁佢嘅反應跟住話：你係乜水呀、我點到你理呀、之如之類。嗱，佢嗰兩個子女咧喺架車入邊嘅，咁佢唔睬我，咁而跟住後面架車即係擒車走啦，就驚出事啦。咁於是乎呢架車咧，咁我就走去咧停車場前邊嗰度嘅入口度咧，我就同啲職員講：我嗰架車打尖嘅，我請你咧去維持秩序咁。咁啲職員咧就話。唉，我哋唔理呢啲嘢㗎，之如此類，我你哋唔理得啊！我跟住會報警。咁於是我打999，咁咧就當時咧就嗰兩位嘅警察嚟到嘅時候咧，嗰架車咧，嗰架打尖嘅車咧已經入咗停車場，咁我就記低咗佢 number， 咁咧就咁跟住咧，初咧嗰兩位警察生嚟到咧，佢都有少少覺得我係小題大做嘅。啊，點解搞到咁大啊？即係咁嘅，即係咁嘅意思。我話 Sir， 我話我教育界幾十年，我如果我容許呢事情發生，我點樣面對我啲學生？啊，即係我哋係做教育工作嘅，我連呢啲咁樣嘅違規事情，公然打尖， 唔理到即係別人嗰啲手跌者情，我都去容忍啊，同埋去支持咧。我自己過唔到我自己的關。 嗯哼，好。 我講呢啲説話之後咧，就嗰兩位警察咧，就俾我說服到，咁就得噶啦。我哋會跟進呢件事，我哋俾翻個 number 俾你，你可以咧查翻咧呢件事嘅跟進嘅情況係點咁樣。 OK。 咁即係呢個咧，你話你諗下，你之後學校做幾多功夫，先至可以令到呢兩個細路仔之前嗰個受污染？就呢件咁嘅打穿嘅事情受個污染嘅情況咧，可以將佢洗甩咧。 嗯哼， 呢個已經一個例子。 OK， 好，咁我幾位，我哋稍事休息啊。咁啊，轉頭翻嚟仲有一小時嘅廣東廣西節目時間。首先喺11點之前送上有佢嘅歌聲 ，Danny 陳百強，昨日、今日、明日。 今天的新段落，今天的心意里有新感觉，愿揭开今天的新序幕，光阴不想继续挥霍，愿变改喜欢的东缘河，找到个新灵魂，防御躯壳，愿踢开种种空虚寂寞，伸出双手继续探索，今天愿伸出